我突然无言静了下去，细心把你望，只想再看一次令我暖暖的眼光。在漫长漫长路上，你我未重遇那天，今天的目光天天我会想千趟，以淡忘从前共你度过几多风雨浪，只知过往欢笑大半数也因你起，在漫长路途莫论你我未来在哪方，一天风再飞，一天我不忘掉你，每一个晚上我将会远望，无涯星海点点星光，求万里星际燃点你路，叮嘱风声待呼唤你千趟。寂寞时倦时让你要热情目光，只需轻轻把我去上一趟， 林子祥每一个晚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2啊！早晨，早晨啊！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爽利嘅咧，就由钱佩佩嘅，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好，今日提下你啦，今日嘅日子咧就已经嚟到2021年嘅11月26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咧嚟到10月22噶啦。在干燥的日子就特别挂住雨水的，因为落下雨的天气没那么干燥嘛。不过今晚没有。 钢琴外座玻璃窗后看雨丝，微亮是这寂寥午夜时，我弹琴望雨不经意地再奏出窗外细雨丝，从来未理见伴有泪意，钢琴似不知当天你着我那般喜欢。 流空空，流泪已没有意思。激愤敲琴，仿似责问，问情缘为何尽变做遗憾。激愤敲琴，边爱边恨，恨情人仍留在心，伤我心。有泪意，钢琴似不知当天你像我那般喜欢，这叫知。你和谁在今宵倚着看雨丝，和谁互诉热情说话意，我仍然在走，即使你是听不到老调子。眉雨里琴声中，凭泪珠打拍子。人已去留空空，流泪已没有意思。激愤敲琴，仿似责问，问情缘为何尽变做遗憾。在心伤我心，激愤敲琴，边爱边恨，恨情人仍留在心伤我心。 林志比雨夜钢琴，今晚冇雨，听下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天晴干燥啦，最高气温咧约为25度啊，吹和缓嘅东北风，今晚东风系逐渐增强。展望未来几日咧，大致天晴，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下周中期北风系增强，早晚清凉嘅。室外气温同寻日一样啦，19度啊，相对湿度72%啊。好多情歌咧，大家都好中意，尤其是一啲有字冧嘅歌词咧，更加可以打动人心啊！呢首都系其中一首，我觉得好冧嘅情歌啊！歌神许冠杰。 夜之中，喜爱已星辰，从头重读我的心里日记，迟迟才去睡。原因每页都有你，你是我全部往昔往年，也是我来日每一天。这日记由从前写到目前，偏偏是爱言。原心中那日记随年变厚，而当中的角色从无分手，齐编织欢笑声和谐诗篇，为彼此抹掉愁，是暖的手。愿心中那日记长年暖透，蓝灰灰的冷冬，黄黄的秋，而当中的两颗红红的心，在暖火里逗留。海中只爱你一人，为何遇事我不需说道理，旁人难细读藏于我内心那日记。你是我全部往昔往年，也是我来日每一天。 这日记由从前写到目前，偏偏是爱意。愿心中那日记随年变厚，而当中的角色从无分手，齐编织欢笑声和谐诗篇，为彼此抹掉愁是暖的手。愿心中那日记长年暖透，蓝灰灰的冷冬和黄的秋，而当中的两颗红红的心在暖火里逗留。愿心中那日记随年变厚，而当中的角色从无分手，齐编织欢笑声和谐诗篇，为彼此抹掉愁是暖的手。愿心中那日记长年暖透，蓝灰灰的冷冬黄黄的秋，而当中的两颗红红的心在暖火里逗留。 心里日记，我哋有许冠杰嘅歌声。跟住呢一首歌咧，我自己咧就听日本日文版系多啲嘅。日文版咧就系、是、有中森明菜主唱，广东话版有佢恩错善烂破船。 熟悉就常常在抱怨，曾提我能置身心酸也倦，独自找方向，却在涂浪中央，如意破的木船孤单地转圈。然而途上遇到你，如黎明投下热远远，同行和共对风波与心酸，你交出真挚，你交出友谊，柔弱的孤舟变做难破船。谁惧更深的海，谁怕更急的风，在彼此关心里面试过百光千空。谁惧更险的话，谁怕这心汹涌，让一生心坎里面藏住你。在世间仍然如旋浪里转，仍怀念共你一起的片段，但这天的我俩已没同样家乡，无奈里只有独行孤单的转圈。然而仍怀着各自疲劳，仍然没抱怨，仍顽强渡过风波与心酸。你写的书信，送出的友谊，愿令这孤舟变做难破船。谁惧更深的海，谁怕更急的风，在彼此关心里面试过百光千空。谁惧更险的话，谁怕这心汹涌，若一生心坎里面长存你。 抱怨，仍顽强渡过风波雨雪。 心酸，你写的书信，心中的友谊，仍令这孤舟变做蓝。 夜店一个角落里，独坐以黑暗作伴侣，隔数张台那处是对年青爱侣。夜店此际正在播，旧日你喜欢哼的歌，碎了的心在碎，各自坐失儿女，闭起眼睛想过去。空虚，无人捉摸似废墟，绝对空虚。情人这晚你熟睡，仍然是爱你，从没怪你，爱你是永没年纪，仍是爱你，仍然会有你，世界顿变了乏味，但愿我没往昔。但愿我没记忆，永不想你。夜店一个角落里，独坐以黑暗作伴侣，隔数张台那处是对年青爱侣。夜店此际正在播，旧日你喜欢哼的歌，碎了的心在碎，告别坐失儿女，闭起眼睛想过去。绝对空虚，无人捉摸似废墟，绝对空虚。情人这晚你熟睡，仍然是爱你，从没怪你，爱你至永没年纪，仍是爱你，仍然没有你，世界顿变了乏味，但愿我没往昔。但愿我没记忆，永不想你。绝对空虚，无人捉摸似废墟，绝对空虚。情人这晚你熟睡，仍然是爱你，从没怪你。没往昔，但愿我没记忆，永不想你。 蔡枫华绝对空虚，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二十八分嘅。咩时候空虚呢？通常咧个肚咧好肚饿嘅时候咧，就觉得个肚咧特别空虚。仲有月尾啦，系嘛？又接近三十号，带有味道。咁有咩空虚呢？就梗系荷包空虚啦，系嘛？ 嗯，不过点样空虚都好，最紧要心灵唔好空虚就得啦。咁啊，觉得心灵空虚嘅，咁啊，尝试下搵一啲兴趣俾自己啦，尝试下搵一啲嘢做，打发下时间啦。或者搵下朋友啊，搵下屋企人相聚下，有时都唔需要话做太多嘢嘅。咁啊，相聚下其实都已经可以令到自己冇咁寂寞，冇咁空虚噶啦。嗯，当然啦，每朝早五点钟听住呢一个嘅清晨爽利咧，亦都唔会觉得空虚嘅，因为空气中咧有我陪伴你，希望都可以令到你空虚嘅心情得以到安慰啦。好啦，呢个时候咧，我哋又要听五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啦。翻嚟之后咧，当然继续仲有一个小时嘅清晨爽利，继续有我前辈陪喺空气中陪伴你嘅，转头再见。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联合国难民署就英伦海峡偷渡船沉没导致最少27人死亡的事故发表声明，表示深感震惊和悲痛，强调所有国家都必须致力将生命、人权和尊严作为优先和中心讨论事项，寻求解决方案。声明说，很多四处流窜的人都来自冲突地区，他们要以公平和有效的方式获取国际保护。又指今次事件导致该航道近期最严重的人命损失，但悲剧本身是可以避免。联合国难民署长期以来都警告，关闭申请庇护及法途径，势必导致逃离迫害的人寻求危险和非法方式前往更安全的国家。葡萄牙政府宣布全新措施应对新型肺炎疫情在当地反弹。总理科斯塔宣布，葡萄牙将会从下个月1号起重返灾难状态，居民需要在室内的场所等地方佩戴口罩，进入餐厅、旅馆和大型活动场所等需要出示新冠疫苗接种证明书，而进入大型活动场馆、夜生活场所和酒吧等就需要提供阴性检测证明，所有坐飞机入境葡萄牙的旅客亦需提供阴性检测证明。另外，现时建议尽可能采取的遥距办公方式将于明年1月2号至9号期间强制执行，学生将比往常迟一个星期回校上课，以助在假日节庆活动后遏止病毒传播。欧洲药品管理局建议欧盟委员会批准美国辉瑞公司和德国 BioNTech 合作开发的新冠疫苗用于5至11岁儿童。药管局一个委员会在公布中建议，为5至11岁儿童接种的时候，疫苗剂量要低于12岁及以上人士使用的剂量，同样是在上臂肌肉进行两次注射，两次注射相隔3星期。药管局指，按抗体水平衡量，5至11岁儿童接种较低剂量疫苗所产生的免疫反应，和16至25岁人群接种较高剂量所观察到的免疫反应相若。回来本港，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社交专页度说，和四大四小公务员团体代表会面，呼吁公务员踊跃投票，并且鼓励参与选举工作的同事全力以赴，齐心做好选举，为立法会开创新貌，共同解决香港经济社会民生问题。聂德权说，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是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的具体体现，今次选举正好证明不同的背景和理念的人士，只要是爱国者都可以依法参选进入议会，推动良政善治。153名候选人体现均衡参与和广泛代表性的重要原则。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北风，今晚东风逐渐增强。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下周中期北风增强，早晚清凉。而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唔知道大家中意咩颜色嘅咧？佩佩自己咧就早年就中意蓝色嘅，而家咧就中意橙色。因为咧，我又觉得咧蓝色系过分忧郁得滞，咁啊到咁上下年纪，觉得啊要个人要正面啲，所以咧就拣只咧就系鲜色啲嘅色咧，令到自己都开心啲嘅，咁所以拣就橙色。你咧，你又中意咩颜色咧？不过中意咩颜色都好，最紧要咧就系自己中意就得噶啦，唔需要理人嘅感受嘅，自己觉得着得靓啊，自己觉得呢个颜色嘅衬自己就 O K 噶啦。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5:42，听紧嘅咧由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里》，今朝早有前辈。陪伴你啊！头先只歌系咪叫醒噶你啊？节奏强劲嘅歌其实都好多好好听嘅。除咗头先林忆莲嘅《灰色》之外，我都好中意呢一首《反叛》啊！听歌好啦，千祈唔好啲仔女反叛就好啦。不过好似年轻人好难避免啊，做家长嘅要挨过。自己都做过后生，自己都知道自己曾经反叛过。 师长很关心的说，不温书怎会做人？爸爸很紧张的说，不准穿短裤热裙。妈妈天天训导，说少女要留心。男孩如凝望你入神，万别让他接近。歌曲中诗般恋爱，偏偏很优美动人。小说本本都使我入神，不清楚恋爱事，我却有好奇心。然而常常中过犯人，样样被豁限真难忍。每次我说我不满，尊长即刻陪住官，次次判我不对，太子冒牌法官，快要踢爆汽水罐，人亦屈塞满血管，成年人常令我烦闷。有太多审判，反叛想换换，但被限制怎去换？呼唤心别换，永要我走归家去。反叛想换换，实在我喜爱夜半。 有太多受苦。 开始轻轻吞我。耳边的呼吸烫热我的一切，令人忘记你是放了在何。他一双手一起乱透我，犹如浓酒懂得怎醉死我。我知他的打算，人却不走远，夜幕求我别共爱已不可。齐齐停止，否则即将出错。快饮杯啤水，冷静透一口气，并从头看你是放了在何。身边的他仿佛看透我，仍如红火一般不放开我。我身一分一寸，全变得酸软，像在求我。 乖女孩，我哋有梅艳芳嘅。讲起梅艳芳咧，大家都应该近期有一套嘅电影咧，都系讲述梅艳芳嘅一生嘅。嗯，我有朋友咧话咧，无论系男女人都好啦，男人都好啦，去到咧睇呢一个嘅戏咧，都会系落泪嘅。当然啦，可能对于一啲年纪太细嘅朋友仔，其实可能冇睇过梅艳芳嘅风采，可能都未必有呢个感觉。但系咧，有翻咁上下嘅。曾經都看著妹姐出道的朋友，又看著妹姐的離開，相信這一套戲都令他們都有很大的感觸的。有時我覺得看苦情戲，就是一些 大家都會傷心落淚的戲都是好的，因為可以將心裏面一些可能抑壓了很久的情緒就是抒發出來的。但是當然就適可而止了，如果自己覺得自己情緒不是那麼好的話，就記得要找人幫助了。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晴干燥啊，最高气温咧约为25度，吹和缓嘅东北风。今晚咧东风逐渐增强，展望未来几日咧大致天晴。周末期间风势颇大，下周中期北风系增强，早晚清凉。室外温19度，相对湿度70%啊。强劲之霸嘅歌，我哋唔好停啊！呢、這个前奏你会唔会已经好熟悉咧？唱歌的朋友郑敬基加上黄宝恩。酒杯不是敲什么的，是敲钢琴的。

爱是永恒。 有始不有终，能受百样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这滔滔不息的爱，我赠给你用。这一生和下世，有几多寸奉送？闭起的眼中，无论重又重，仍是见着你面容，在我生活中。这份爱永远都存在，共你同在，无尽永恒中。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两手虽似空，其实抱着你，其实你没有别离，在我心湖中。每掠过也似风撩动，令这湖上无尽爱浪涌。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穿过喜和悲，跨过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千个万个世纪，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有着我便有着你，真爱是永不死。生和死，有着我便有着你，天怒地怒也好，绝未离弃。爱是永恒，当所爱是你。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省你啊！星期五啊，嚟到呢个时分咧，除咗有陪陪我之外咧，仲有我嘅嘉宾朋友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嘅。沈医生早晨， 陪陪早晨啊， 早晨。 系今日咧，我想问你一个好重要嘅问题。 嗯，咩问题咧？ 就系我想问下你有冇兴趣嘅咧？ 嗱，呢个问题真系问得好啊！好几年前咧，都曾经有朋友问过我，有啲咩兴趣，我就谂嚟谂去，都发现自己好似都冇咩系自己嘅兴趣。好多时候朋友做咩我就做乜嘢， 真係好似發掘唔到一樣係自己特別喜歡嘅，咁弊啦，係咪冇興趣？啲人係特別有問題嘅咧，沈醫生。 咁又唔可以話有問題。不過咧，頭先我話點解一個咁重要嘅問題咧、原來好多研究話俾我哋聽咧，興趣咧對於精神健康咧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噃。 即係咁樣講，如果一個人有一啲自己嘅目標，有自己嘅興趣，咁可能花好多時間喺個興趣上邊，其實對於個精神健康係會有幫助嘅。 冇錯啦，其實咧世界各地嘅研究話俾我哋聽咧，如果有一個興趣嚇，我哋一啲嘢係活動咧，係可以主動咁樣去到參與啦、投入啦，係可以咧直接將我哋嗰個負面嘅情緒咧係可以減低，甚至乎咧可以大大減低我哋咧患上一啲譬如話情緒病啊、抑鬱症啊、焦慮症啊嗰個機會嘅喎。咁而嗰啲活動咧，無論係個人嘅活動又好啦，又或者是一些群体的活动，例如呢就是好像一些打波啊、甚至是一些打麻雀啊，咁都是一些群体活动来的、这些呢更加呢是可能有额外的好处添的。 刚才你有讲打麻雀都有个好处，咁如果太过沉迷的一些的兴趣，咁其实是又不是又不好的啦，如果打麻雀太沉迷的咁可能會傾家蕩產 嘅 喎， 即係所以咧，凡事咧都要即係有一個節制啦，有一個適可而止啦。咁所以咧，呢一度嗰啲研究咧都有講明咧，就係一啲乜嘢類型嘅叫做興趣，有一啲嘅要求嘅。咁原來咧就係話一啲嘅活動咧係需要咧你主動咁樣去參與嘅。嗱、咩叫主動參與咧？呢、這個大家值得咧去留心。譬如話朋友啊，又或者我啲病人朋友啦、啊，同我講咧就係話啊，有時我問佢有啲咩中意做啊，有啲咩興趣，唉、冇乜特別啊。有時可能喺度睇下手機啦，碌下手機啦，有時睇到睇下人哋譬如話一啲面書啊，咁睇人哋有啲做過啲乜啊，有啲咩活動啊，咁睇完都覺得幾輕鬆喎、好似都幾開心喎、 即係如果睇社交平台唔算係一個興趣啦。 冇錯啦，嗱，可以話一個你嘅 打發時間嘅 一個方法啦，係啦。咁但係咧，如果當係一個興趣咧，其實就唔算嘅，因為咧我哋有時睇人哋參與啲咩活動啊，做啲咩運動啊，又或者整咗啲乜嘢嘅好嘅餸啊、甜品啊咁樣咧。我哋睇落去好似好开心，咁但係呢其实我哋係好被动好间接咁样係嗰种嘅开心，同我哋主动去参与主动去做呢亦完全两回事嚟㗎。咁、我哋嘅身体我哋嘅脑部呢个反应呢都係好唔同嘅。主动参与嘅活动，咁嗰个呢係需要一啲技巧啦，需要呢一啲嘅训练㗎喎。咁、例如呢譬如烹饪啊、攝影啊，又或者唱歌啊，又或者咧一啲音樂啊、運動啊等等呢啲咁樣嘅活動咧，其實都係要訓練噶嘛。咁一路隨住訓練嘅時候咧，我哋會有進步啦。我哋咧係會可以慢慢咧，甚至係有一啲叫做 reward 啊，即係覺得咧有一啲獎勵啊。例如我哋，咦，好似打波打得叻咗，畫畫畫得靚咗，唱歌好聽咗等等咧，呢啲咧都會對我哋有一啲獎勵。当一啲咁样嘅活动嘅时候咧，嗱呢个咧就系可以符合到我哋培养嗰种兴趣咧一啲嘅要求啦。 嗱佩佩曾经讲过，我冇乜啲嘢特别嘅兴趣啦。我喺度谂，我最大嘅兴趣咧，可能就系瞓觉，因为平时好少机会瞓觉嘅，即系瞓觉成日都唔够。咁瞓觉又属唔属于系我其中一个兴趣咧？ 瞓觉咧，其实好多人咧都系都市人咧都系好缺乏嘅一样嘢嚟啦。不过咧，即系其实就唔可以话当系一个兴趣。其实咧，瞓觉更加系一个基本嘅人生，即系人嘅需要嚟嘅。系啦，咁当然啦，要有足够嘅睡眠啦。咁我哋嘅健康咧，我哋嘅抵抗力啦先至会即系好嘅。咁当我哋有个咁嘅基础嘅时候咧，我哋再去到建立兴趣咧，先至得嘅。咁所以如果你连瞓觉都未得，都未够， 咁就唔该搞掂咗瞓觉先 啦。我宁愿你用啲时间咧，即系足够嘅睡眠吓，咁你成个人嘅精神健康、身体健康、免疫能力都会好嘅。 嗱，咁啊，沈医生头先系讲啦，话啲兴趣咧可以慢慢咧，即系个技能会提升嘅。例如你打波打得叻，以前可能射三分射唔到嘅，而家就射到三分啦，咁样。咁但系 叻嘅就话啫，但系原来我发现同我一齐打波嘅朋友，佢哋越嚟越进步，自己咧就仍然都系好水皮嘅。咁会唔会因为呢啲兴趣，令到自己个自信心更加低落咧？ 嗯，其实咧嗱，嗰、那个咧。就唔最緊要，你做緊嗰樣嘢嘅時候，你知道個目標係啲咩咯？因為咧，我哋興趣建立咧，就唔係要同人比較啦，唔係咧，好似當係一個 競爭 嘅一個嘅活動嚟嘅。我哋咧真係要嗰個係一個自己中意嘅活動啦，我哋可以投入到嘅，而咧就真係我哋做完之後咧覺得開心，覺得有意義嘅。咁呢一個咧先至係我哋即係主要建立興趣嗰個嘅目標啊。点解兴趣咧系可以对个精神健康有帮助呢？原来都系有原因嘅。第一咧就系当我哋做紧嗰啲活动嘅时候咧，我哋可以直接可以得到咧一啲放松嘅感觉。咁咧第二咧就系当我哋去到投入嗰啲活动、主动参与嘅时候咧，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途径咧，帮我哋咧即系暂时转移咗嗰一个嘅注意力。可能我哋平日咧好多嘢担心啦，好多嘢忙啦，好多嘢咧困扰住我哋。但系当我哋做紧嗰啲活动嘅时候咧，可以俾我哋暂时有一刻都系专注喺我哋中意嘅嘢上边咧，而可以抽离啊嗰一个咁烦恼啊，咁令我哋困扰嘅事情啊。再者咧就如果我哋一啲投入到我哋中意嘅活动嘅时候咧，虽然可能嗰一刻我哋情绪可能好困扰，令到我哋好似变咗咩都冇兴趣啊。咁但我哋就谂翻帮自己，我而家虽然好似咩都提唔起劲，但系我哋以往自己咧曾经中意过啲乜嘢嘅，曾经对啲咩系好有热诚嘅，我哋照做先。因为当我哋一路做嘅时候咧，个过程咧会令我哋咧有翻慢慢有一个感觉啦，而呢一个感觉带俾我哋一啲。可能就是剛才讲的那样 reward 奖励的一些感觉，那么就会直接呢激发呢激活回我们那个 reward system， 就是我们那个奖励的一个的系统，那个人呢都会因为这些的脑的分泌呢而变得呢个情绪会有正面的反应的。还有另外呢就是当我们做那些活动的时候呢，我们呢都会有一个好像成功感啦，好像呢有一个好像做到一啲嘢咧，達到一啲目標啊，嗰一種嘅滿足感啊，好過咧，我哋就咁坐喺個 sofa 嗰度啦，再瞓喺張牀嗰度啦，然之後啲時間咧就咁流走，係嘛？咁咧呢一個係好緊要嘅。再者，如果我哋參加啲咧羣體嘅活動，咁咧或者兩個人啊，或者幾個人以上嘅活動咧，我哋都透過活動咧，我哋可以有多啲嘅。社交啦嘅機會啦，同埋建立一啲嘅關係啦，因為透過活動建立嘅關係咧，特別咧係容易嘅，同埋特別咧係好似話譬如我哋男士咁樣打波咁樣，咁好容易咧就建立咗一個比較穩固嘅關係，咁就係正正呢啲關係咧，令到我哋嗰個感覺啦，令到我哋嗰個安全感啦，或者令到我哋嗰個正面嘅一啲。即系愉快感咧，系可以提升咯。 又谂谂下，又好似真系讲得啱喎。嗱，佩佩又中意跑步啦，咁但系咧，我又唔中意同人比较嘅，反而系中意同自己去比较。即系昨天咧，我话跑到四公里，今日咧我就跑到4.5公里，我又觉得啊，好满足啊，因为我已经进步咗啦。 冇错。 再者，可能跑到咁上下，我又想试下好似啲朋友咁样报下比赛啦。虽然我未必系可以攞到冠军，但系我跑不全程，我已经觉得自己好满足啦。 冇错。 咁呢啲就是你正正所讲的，培养了一个兴趣，培养了一个习惯之后，然之后令到自己更加开心，更加快乐去追求一些目标，咁样啦。 冇错啦，这个呢即是从头先你讲的一样东西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奖励的嘛，一个 reward， 见到我们好像今天又跑多了，跑快了，这个呢都是一个有成功感，令我们有一个奖励的一个感觉，那呢都是对我们呢可以刺激到我哋有一啲嘅脑物质啦，系帮到我哋咧开心啲、放松啲。 嗱，如果一个人识得自我控制咁啊，或者可能跑三日，你只脚就觉得攰啦，你就要休息下啦咁样。有啲朋友可能追目标啊，我希望我下年可以参加到呢一个嘅全马咁样。于是乎佢就日日跑咁样，然之后可能个身体都有受到不必要嘅一啲嘅劳损啊咁样啦。会唔会其实？ 都要适可而止咧？ 冇错啦，其实你讲得好好啊，佩佩，我正正咧就系、是有一个嘅病人啦，佢、就系有一个抑郁症喺度啊，咁咧佢当然啦，工作非常之忙碌啊，咁咧但系咧佢其他嘅嘢啊，无论佢所谓嘅兴趣啦，佢嘅运动咧，其实佢都系。好似翻工一樣咧， 樣樣都要 number one 嘅， 冇錯啦。佢跑步咧，佢又話要每一日計住個時間，唔俾自己放鬆去跑噶。嚇，佢係追時間咁去跑噶。然之後佢興趣例如音樂咁樣，佢一定咧要自己咧有一個水準嘅。如果佢覺得嗰日做得差啲啊，咁佢又好唔開心，覺得自己好冇用啊咁樣。所以呢啲咁樣加埋咧，你諗下佢壓力可以幾大？翻工已經夠辛苦啦，然之後放工嗰啲所謂興趣啊，所謂佢其他嘅活動啊，都成為佢一個壓力嘅時候咧，你諗下嗰個情緒有乜機會俾佢放鬆咧？係啊，所以嘅即係同我傾完之後咧，其實同佢一齊去研究呢啲嘢咧，都係一啲導致佢。个情绪个精神紧张一啲好紧要嘅原因。咁、经过一啲调教之后呢，佢慢慢呢懂得调教返个目标啦。佢、做嗰样嘢嘅时候究竟佢为咗咩而做。 不过我哋成日都讲做运动可以令到自己可以开心啲啦，係咪咁啊，可能运动未必系你嘅兴趣。其实做啲静态啲嘅，譬如你鍾意睇书啊，种下花啊， 冇错啦， 养下鱼啊。其实呢啲静态嘅活动系咪都 OK 噶？ 绝对 OK 啊！嗱，影相啊，又或者系好多头先你讲嘅嘢咧，读睇下书啊，画画啊嗰啲咧，全部都系好好嘅，写大字啦，毛笔字啦，其实都系一啲好可以帮到我哋咧静心安静落嚟、安定个人咧嘅一啲嘅活动嚟嘅。有时我哋甚至系做紧嗰啲过程咧，我哋可以有少少加埋一啲静观嘅元素喺入边，即系话咧，我哋一路。好去专注喺嗰一刻，我哋嗰个身心嗰个嘅感觉啊，咁啊，啲对于我哋嗰个情绪咧，亦都系可以有一个好好嘅镇静作用。 我突然谂下咧，即系如果女孩子好中意扮靓嘅，我咧就我对最大嘅兴趣咧就系将自己扮靓啦。咁我做 facial 嘅时候，亦都可以咧进入一个静观嘅状态去 relax 佢，去令到自己可以咧就系更加吸收嗰片面膜。其实系咪都 OK 噶？ 都 OK 嘅呢一个，譬如话你话譬如化妆啦，化妆咧其实都系一个好似美术嘅一个活动嚟噶嘛，系咪啊？咁我哋一路化妆，我哋可以无论帮自己啊，帮人咧，其实都系一啲可以我哋进步，我哋会有 reward 有奖励嘅一啲嘅过程嚟嘅。咁你话做 facial 其实就见仁见智啦。如果当然 facial 做嘅时候，亦都系个享受嚟嘅。 不过最重要咧，都系简单啲讲，做完嗰样嘢，你系会令到自己快乐嘅。咁亦都可能你令到自己咧，就系有个目标去追求嘅。咁我觉得呢个就已经系一个好好嘅兴趣嚟噶啦。 冇错啦。 好，咁今日咧唔该晒沈君雄医生嘅，下个星期同样时间继续探讨唔同嘅精神健康问题啦。 OK， 拜拜。 Bye bye。 送咗咗沈医生之后呢，咁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啊。即係话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呢又要告一个段落啦噃。听朝早5:00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都有我钱佩佩为你主持清晨爽利啊。约定你听朝早再见啦噃。临走之前再次提提你，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听朝早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联合国难民署就英伦海峡偷渡船沉没导致最少27人死亡的事故发表声明，表示深感震惊和悲痛，强调所有国家都必须致力将生命、人权和尊严作为优先和中心讨论事项，寻求解决方案。声明说，很多四处迁移的人